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期待，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建安八年，孙权调兵准备去攻打江夏，杀皇祖为父报仇。那么这一场战斗究竟胜负如何？孙权的心愿能够实现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转过来建安八年，孙权一直恨皇祖，因为自己的父亲年纪轻轻37岁死在皇祖之手，死在岘山。孙权一直想报仇，调动10万水军攻打江夏。长江你有我也有，你在江这边，我在江这边，你可以指挥水军，我也可以指挥水军。孙权指挥水军要灭皇祖，在江中打起来了。皇祖势力不小啊，孙权手下的大将林操远远看着江夏城，马上指挥战船，来，你我冲上前去，带着几百只小船唰的一下就奔这岸边来了，想直取江夏。凌操头一个就在小船之上站着，就在这时候吧嗒一声弓弦响，就在皇祖身旁有一员战将射出一支箭来，射到凌操的身上，凌操扑通一声就躺在船上了。这时候皇祖的兵将唰往上一围，就要把凌操这尸身给抢到江下去。如果要不是这一箭，那么凌操过去了，您说这箭有多大的力量啊？那天们老头就门口卖瓜子儿这位啊，我一说您就乐啊，他有头脑，他看这射箭，他就问我，他说你老说吕布辕门射戟，我问问你，吕布的辕门射戟150步到底多远，给我问懵了。他说你好好算算，奥运会射箭夺金牌70米，我问问你辕门射戟，吕布李丰先射多少米，我说 no， 笨死你，你还老吹牛，呵，你连丽如多聪明，回去好好算算到底多少米。我说你算好了吗？算好了，不杠你。第二天他再告诉我，其实我要算我能算着，我懒，他算一告诉我不就行了吗？是吧？说为什么凌操到这儿甘宁才射他，如果不射他蹭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皇祖就有性命之忧，这样就把皇祖的命保下来，唰这箭射下去就把凌操给射死了。皇祖 走到滨江，往上一抄，要把灵操的尸身抢走。灵操的儿子灵统当时15岁，一看呀，纵身一跃，噌的一下就跃到父亲这条船上，跟着江东的士族儿郎，能跳的能抢的蹭蹭蹭就过来了，把灵操的尸身抢回来。灵统在他身上拔下这支剑一看，上边两个字甘宁。这支剑是锦分贼甘宁甘兴霸说的啊，因为咱们这回说三国呀，哪儿的书都不能丢啊。要是以前我说三国，诸葛亮隆重对划分天下大事，刘备把诸葛亮请出来跟着回归新野县，刘备刘玄德在新野县就有人来请他来了，谁？刘表。刘表请他，让他报皇祖之仇，那么江东的书耿盖一带而过就不说了。这次我说过咱们不能丢不能落，尤其是三国演义，罗贯中先生也好，还有别人整顿的三国演义也好，都忽略了江东。其实江东很了不起，既然把诸葛亮树立起来了，那么周瑜周公瑾是诸葛亮的对立面，就得写周瑜周公瑾气量狭窄。其实周瑜是了不起的人物，领军人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且东吴的大将很多都了不起。但是三国演义罗贯中先生为了突出写曹操，为了突出写刘关张，费了很大的篇幅写关二爷，那么江东的这些战将笔墨就用得非常非常少。所以现在咱们说到甘宁，一看这支箭是甘宁二字，谁不知道甘宁啊？锦帆贼甘宁是哪儿的人？蜀郡。都说甘宁了不得，说甘宁为什么叫锦帆贼，甘宁十几的时候跟他一块的100人200人300人400人身上带着响铃，他这么一跑，我告诉你，我这山贼就在这儿呢，哗啷啷铃铛一响，唰的全过来了，就知道是甘宁甘兴霸来了。那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或者一些赃官，听见这铃声就害怕就哆嗦。甘宁甘兴霸多大的势力，为什么管他叫锦帆贼？他在江中带着这些人，后来聚众800多人，他这船要在船上行动的时候，人家船的缆绳你看都拿什么编的，他这缆绳系船的地方全都是用四川最好的锦缎，而且扯起来不翻，不是布的都是锦缎。他阔到什么程度呢？弃船而走，船不要了，就这些锦缎甘宁头一个拿起刀来，手底这800多人都拿刀唰唰唰就把这锦缎全都割断了，不要了，往江里一扔。这就是甘宁甘兴霸办的事，所以人得外号锦帆贼。唰一跑，铃铛一响，甘宁来了撒腿就跑，上岸就把这锦缎都割了。那么甘宁甘兴霸为什么这样啊？上礼拜一晚上我看了《三国志》，又查了好多甘宁甘兴霸的东西，我似乎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跟他的出身很有关系。甘宁在一个安静的小村庄，爹妈就他这么一个，父亲叫甘田，啊，甘田，甘也是代表田的意思啊，就这么一孩子，从小让他念五经四书，那好好培养，这孩子文化挺高的。没想到安静的日子，这天山村来了一伙强盗，把他爸爸给杀了，他爸爸带着老百姓抵抗这帮山贼。结果头一个他爸爸就死了，母亲居双守寡把他拉扯大了，小孩心里恨恨什么就恨这帮山贼。到了12、13岁，自己跟妈一说，我上深山学艺去了，走走就走了，这孩子有志向，学了一身的拳脚，学完武艺回来了，把这村子里小孩集中到一块，我为头，跟着我干。这帮孩子跟着他，他才12、13岁，一聚就聚了10几个、20几个、30几个，越聚越多。打那开始，甘宁甘兴霸就带着这帮人逢人就杀逢人就抢，当然他杀的人是有目的，他抢的人有目的的。说你要跟甘宁是好朋友，甭管你多有钱，他饿死都不饶你，而且你遇见难处了拔刀相助，非常讲义气。说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他来找你来了，你搭了脸蛋的不理他，哼，锦帆贼，你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手下人过来把你们家都抢光了。他就这么一人，地方官吏也是一样，如果你很尊敬我， 那么你地方有事我帮助你，如果你不尊敬我，张口警翻贼，闭口警翻贼，说我等着，你这官也甭当了，你们家也甭要了，早晚给你们杀干净了，把东西抄走，干爹干亲爸就这么一个人。所以在长江这一带名扬四海，天下皆知，谁都不敢惹这甘宁。他要骑着马坐车出来，在陆地上那马全都是宝马良驹好马，那玩意儿马步可漂亮了。如果坐船，就带着这么些船，锦帆作为绳索。后来甘宁甘兴霸长大成人了，手下聚着好几百人了，甘宁甘兴霸偶然之间拿起来诛死百家，晚上没事就得灯下观书，看完这些书之后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了，痛下决心把这手下人集中在一起，跟着哥们弟兄在这念书，念诛死百家。然后甘宁决定带着大家改恶从善，带着800多人投奔刘表刘景升。没想到跟刘表一接近，刘表不是他心中的英明之主，想投奔孙权去，没办法，因为大江相隔，这边归皇祖管，那边归孙权管，你要打算过江是办不到的，这边皇祖带着兵在这守着不让你过去。但是甘宁知道孙权年轻有为，是个英明之主，所以他带着一些人呢，就打算到江边过江去投奔孙权，没想到走到江夏郡被皇祖留下了。皇祖手下领兵大将姓苏，叫苏飞。苏飞禀报皇祖，就把甘宁甘兴霸留下了，甘宁没法走，在皇祖手下一待就好几年。哎，就在这时候，孙权孙仲谋指挥人马打这江夏。如果说甘宁甘兴霸站在皇祖旁边，这箭不射出去，那么凌操带着人唰的一下上了江夏了，那皇祖这条命就没了。可以说皇祖这条命就活在了甘宁甘兴霸这支箭的下边。皇祖倒活了，凌操死了，小将凌统抱着父亲的尸身放声大哭。孙权这么一看呢，这仗不好打，马上传下命令撤兵，指挥江东的水军上了岸回来了。孙权升到大堂，凌统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出过无论如何你得灭皇祖，杀甘宁，为我父亲报仇雪恨。孩子趴在地上不起来。孙权站起身形，走到凌统的面前，用手相搀，凌统啊，你起来，我一定替你报仇，来传令调兵。凌统站起来，刚才要把令传下去要调兵，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中军官进来了，启禀主公，大事不好，何事惊慌，现在丹阳有人来。哦，快传。孙权马上就明白出事了，丹阳派人来。孙权有个弟弟叫孙毅，被他安排在丹阳做丹阳太守，兄弟什么脾气哥哥能不知道吗？这孙毅平常喝醉了酒，跟张飞一个毛病，鞭挞十足，你招他生一点气啪啪啪的打你，而且亲手打。所以手下的官员怨声载道，孙权一听就知道出事了，来来来，命丹阳的人急速上堂。一会儿的功夫，丹阳派人送信的来到孙权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孙权这么一看，跑得浑身是铁，浑身是汗，全都是土，都和成泥了。你起来，有什么话再说，我起不来了。主公啊，丹阳太守孙将军被人所害啊！已不在人世了。孙权虽然知道兄弟鞭挞士卒，但是终究是自己的兄弟啊，仰天长叹，这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凌统这么一看，我还让孙将军兵发江夏郡给我报仇呢，人家家也死人了。凌统往后一退，小孩也很聪明，小孩站住了，瞧着孙权。孙权用手把这人扶起来，来来来，赶紧给他喝水，给他吃饭，让他坐下来讲话。 喝点水，心里也定了，然后洗了洗脸，往这一坐，就把经过跟孙权说了。孙权这兄弟孙毅在丹阳当太守，鞭挞士卒，爱喝酒，喝醉了酒就闹脾气，所以您看这酒要少吃，食要多知，这句话必须得记着。孙毅让谁杀的？让他手下，手下有两员战将特别恨他。那么说别人为什么不杀呢？因为这两个人心眼也不好，一个叫戴元，一个叫归懒。归呢就是一个女字旁，一个旁边一个为什么的为，美女西归那归啊。那位呢叫戴元，这个归懒呢是都将，戴元呢是郡丞，都是丹阳太守孙毅手下的战将。这两个人憋着老惦记杀这孙毅，但是俩人不好下手，看准了他研究，最后呢就拉拢孙毅手下贴身的侍卫，这个人姓边，叫边红。边红爱喝酒，所以孙毅不管他，边红爱打架，孙毅也不管他，奴随主性。这俩人摸透了边红了，所以送酒送酒，送菜送菜，天天陪着他喝，就把这边红给摆过来了，说你要把孙毅给杀了，咱们得了孙毅的财产分你一半，我们哥俩有一半，再有将来甭管咱们哥仨谁要当了丹阳太守，那权力主要都在你手里。该位喝醉了酒全答应了。偏偏赶上孙毅呢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就把他丹阳所属的各县的县令请来安抚安抚大家伙儿，大家伙儿在这吃顿饭。又到这日子了，孙毅呢就让手下派人骑着马挨着各县的送信儿，把这请柬给送去，何年何月何日到丹阳来聚会。他的妻子徐氏就劝他说，你啊就知道喝酒，我每天出入府门外察言观色，就觉得你身旁有动静，你这会可以不开，丈夫怎么回事妻子能不知道吗？啊，您说现在这大贪污犯往家拿钱，这媳妇儿能不知道吗？媳妇儿当然编着数钱了，对不对？啊，还得记账呢，这给八万，那给十六万，把这官先给这十六万，那刚要给这十六万，那送来二十四万给他吧。啊，这小秘的秘书呢都是媳妇儿，所以孙毅怎么回事呢？徐氏全都放在眼里，而且徐氏有名的江南第一美女，太漂亮了。说她漂亮到什么程度，我查看了古今资料，古今的中外电影明星没有一比她好看。为什么没有一比她好看的？就根本没法跟她比，说你这儿那么好看，那那么好看，这人没挑了，不但聪明而且长得美丽啊，说名模啊，奥运会上去表演去，那都比不了她。徐氏太漂亮了，徐氏告诉孙毅：“你别去开会。”孙毅不听，喊：“年年如此。”他就惦记喝酒喝痛快。其实你家里也买得起酒，他愿意看这热闹。所有的县令都来了，当然都带着不少人啊。明着开会，暗中大家都做买卖，是吧？丹阳挺热闹。等酒足饭饱之后，孙毅醉醺醺往出送客人。上去送个两拨客人就回来吧，这边红在后边，太守大人，您瞧，大家伙全来了，您再送几步，再送几步，好，再送几步，明天咱们接着喝，再送几步，他溜达往前走。这边红知道再往前劝他，他不走了。等着这些人走的稍微远点，把身旁佩刀拿出来，噗，人头就飞了，唰的一下就过来人了。一个是归懒，一个是戴元，带着手下人过来就把边红给捆了。好啊，你竟敢杀太守大人，噗噗噗把边红乱刃分尸。有像灯的，有像火的，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有看得清楚，有看得不清楚的。大家伙跟徐氏这么一说，徐氏这么一分析，可就明白了。哦，这是 戴元，那边是归兰。两个人一直恨我的丈夫孙毅花钱买通了边红，把边红杀了，杀边红灭口，没法审边红。你为什么要杀太守大人？边红死了，乱刃分尸了。徐氏有主意了。徐氏坐在宅中不动弹，等这两个人把边红杀了，外边的清理战场了，就是啊，得归着我，乱了，这些县令赶紧就住在宾馆里的，或者回自己的县，这丹阳可就乱了。稍微踏实过去之后，这二位，一个是都将，一个是郡丞，一个是戴元，一个是归兰，两个人带着兵蹭就进来了，就进了丹阳太守孙毅的家。来啊，啊，这不错，姓什么叫什么呀？姓王。叫什么呀？从小爹妈就死了，没有名，夫人管我叫梅香。拉走，长得这模样还不错。你多大了？16了。弄走。嘿，这不错，把这屏风给我弄走。那不错，那官窑弄走。这两个人就在孙毅他们家这一通抢，抢着抢着可就到了内宅了。哥俩这么一对眼光，听说丹阳太守大人的妻室徐氏长得美貌绝世无双，咱们搂合搂合。俩人蹭就进来了。徐氏端然正坐，您别看人的气质能把人吓住，按说丈夫已然被人杀着，这样冲过来把徐氏一捆，徐氏一点辙都没有。徐氏往这一端然正坐，两只眼睛往外这么一看，这俩没敢动换。这戴元看了看归兰，心说你胆大，主意都是你出的，我看你怎么办。归兰漫步走到了徐氏面前，你是徐氏吗？正是你家太守夫人啊。边红把你的丈夫杀了，我们把边红杀了替你报仇雪恨。你孤身在这儿我可不放心，既然你丈夫死在边红手里，我已然把边红杀了，你得报答报答我。来吧，跟我回家吧。徐氏心说你早有不良之意，但是徐庶现在不敢跟他瞪眼。徐氏跟他瞪眼，他怕吗？好吧，你说的话很对，可有一节，丈夫心丧不能随你而去，哪一天跟我走，到了会日我祭祀我的丈夫，完了之后沐浴更衣随你而去。那好那好，我可以等。走出。我说哥哥，咱们这儿派点人吧。别介呀，徐氏都答应我了，派点人多不地道。我来来来，咱们全出。他以女流之辈有什么办法呀？兵都撤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故人的脸庞。撩开雨丝看你，撞见了吧。月亮看我时，我也看。